心之圣诞，呈现妙想真爱。 要玲啊，铺头冇咩事啊嘛。内城嗰边又似闹咁搞啦，如果班姑呢佬走过嚟，我哋发租界咧，实影响晒我哋啲生意。 冇事啊，好好啊。今日啲客人系比平日少咗，唔讲得上熙来攘往，但我哋几个都做到手忙脚乱噶。 咁啊，麻烦晒你哋啦，吓、啊、我入账房继续办公先。有咩事咧，你就嚟搵我啦吓、 啊。哦。 啊，啲咖啡豆仲有存货系咪？ 有啊。 好。诶、哎，嗰边嘅客人好似需要你、 啊。哦，系。 嗯。 先生。 系。 请问有咩吩咐啊？ 哦，我想要多一杯咖啡。 好啊，先生， 啊、 你跌咗本新青年周刊啊？ 啊，系、啊，唔该晒。 你都喜欢睇新青年周刊噶？ 哦，系啊，我好中意入面嗰个连载小说，好新派嘅。入面咧嗰个女作家，我好中意噶。其实喺上海有个咁新派嘅女作家，真系好难得啊。 哦，黄药师嘛、 啊， 我都有睇噶。 系咩？ 佢真系写得好好噶。唉，我写嘅嘢就冇佢写得咁流利啦。 嗯。乜你都系写作噶？ 系 啊，我喺师范大学读书噶，唔使上课就喺呢度兼职帮补家计。 哦，咁你介唔介意下次俾你嘅著作我睇啊？ 唔得噶，我啲劣作唔见得人噶，况且我都未谂到个好嘅点子作为我小说嘅题目。 哦，唔紧要嘅，写作嘅嘢慢慢嚟啦。 嗯，我拎咗杯咖啡俾你先啦。 哦，好啊，唔该。 一个好的爱情故事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点子，如果只是讲下情情塔塔煽情几句揽情成篇，就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故事。不过实际一个故事最需要的可能不是一个点子，但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是什么。先生，你的咖啡。 哦，麻烦。 不用客气，份内事来啫。 哎，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期呢？即系呢一段呢度啊？ 未啊！ 诶，坐低睇啊！ 哦，我是一条隧道，最后一只鸟从我当中飞过，走出将来的遗憾。真系写得好好啊！ 其实咧，我系想叫你睇咧，系我唔明佢讲咩。 哦，雀鸟咧通常比喻自由同解放，佢比喻自己系一条隧道，连最后一只雀仔都飞走埋。变成一条孤单无用的隧道，即是呢他已经没晒求生意欲、 哦、 觉得自己好像一个死囚那样好孤单、啊、 哇，果然是师范的学生、啊、你真的懂的、 啊、我自己感觉啫，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的、 嗯、啊是呢，刚才你不是说想找个小点子写小说的、 嗯、 不如我帮你啊，我有一个爱情的经历，如果你帮到我的话我固然之开心啦。 我怕我写得唔好、啊。 哦，如果有个故事系讲我嘅话，就算写得唔好，都系我嘅光荣。 嗯，好啊，咁你讲俾我听啊。 嗯，嚟一个女孩子，佢喺间丝绸店里边工作，每次见到佢，佢都好细心咁将啲丝绸由后铺攞出嚟。而喺嗰个时候，每个顾客都觉得佢捧住喺丝绸嘅手。比丝绸更加诱惑，所以他成日都做不到生意的。于是乎呢，老板呢就调了他柜台后面做打点了。但是每个女顾客入到来都觉得他的样貌比丝绸更加有贵气，所以生意又是越来越少、啊。这个老板就想了，是不是应该要将他辞走呢？但是他又不舍得、 啊。难道那个老板。 你不要暂乱我先啦、啊。是啊。个老板中意咗佢， 我唔系想讲呢样嘢啊。 我咁你讲咩啊？ 我想讲，唔通嗰个老板系你？ 点解你会知道嘅？ 可能我睇得多爱情小说啩。 哦，咁你觉得呢个老板应该点做咧？嗬？ 嗯，似乎你唔系想俾点子我，而系想我教你点样追求女孩子、啊，丝绸店老板。 你果然冰雪聪明、啊、嗯， 我觉得呢个丝绸店老板应该继续坚持，由古至今能够受人传颂的 都只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看你的修养，你就算不可以名留青史，都可以在这位女士的心里面永留千古啊。 真是？ 嗯。 多谢你啊。 不用客气。这个真是一个好点子啊。不爱江山爱美人。这个长青的爱情桥段在这个时代的上海竟然可以翻山回魂，不再是攻城杀敌，而是在美丽的绸缎布匹之下一个幽幽戚戚的暗恋故事。各位小姐就被他卖的丝绸美，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觉得我比我冲出来的咖啡香呢？ 姚玲啊， 嗯， 好香啊，你今天用了花露水啊？ 冇啊，我冇啊，我冇香啊。 嗯，有种怪怪的味咁嘅。 唔好系佢啊，哎呀，原来都唔系咁浪漫太黑嘅咋。过咗几日，攞住新青年周刊嗰位黄先生又翻嚟 啦。哎，姚玲，好多谢你啊。 咩事啊，黄生？哦，唔通你嘅丝绸到咗手啦？ 唔系啊，过去几日都冇咩分别，而且一单生意都系做唔成，但我都好开心、 啊。吓？点解啊？ 梗系啦，唔需要成日望住嗰啲啊肚满肠肥嘅姨太太啊，我先发觉原来我嘅丝绸店系咁清幽、咁舒服嘅。啊，不过我发现咗个问题啊，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啊？我同佢两个咧，成日喺铺头里面咧，你眼望我眼咁样。有啲尴尬啊、 嗯！ 你觉得我应该点做呢？吓， 嗯啊，你可以叫佢帮你将啲丝绸披挂上身，藉口话预先做定啲配搭，等客人嚟到有多手准备嘛。 哦， 实情系你慢慢欣赏佢喺镜前面婀娜多姿。 哇，好办法、啊！哇，如果你是一个男医生嘅话咧，你一定有好多小姐腾涌住你啫。 我只不过是一个女儿家，先知道女儿家心事啫。 唉，我唔记得我今日嚟系有一件事要做嘅添、 嗯。 送俾你嘅。 做咩啊？ 呢个咧系我亲戚喺香港嘅洋货公司咧买翻嚟嘅，系英国嘅羊毛领巾嚟噶。我见呢几日开始翻风同埋落雪，你下班嘅时候又冻到失缩喺你自己绒大衣里面，所以我谂住送俾你咯。 你点知道我下班嘅境况嘅？ 哦，我今晚经过见到噶。 吓、啊？ 你块面做咩红起上嚟嘅？ 冇啊。 你唔使唔好意思、啊。耶诞节就到啦，啲洋人咧好中喺耶诞节送礼物噶，就当耶诞节礼物咯。咁、嗯、落雪嘅时候，你就可以外出，好似啲洋人咁过一个白色嘅耶诞节咯，嗬？ 咁、 收咗佢啦，我最怕呢啲推推攘攘㗎啦，我先走啦吓、再见、再见。 哦，喂喂， 姚玲啊，出面翻风、啊、你做咩热到块面红晒嘅、嗯、好茶天咁嘅，你唔係发烧係嘛？ 佢、走咗之后，我打开个纸盒，入面是一条杏色的羊毛领巾，入面还有一张字，上面写住姚玲，最爱就是下午能听到你的声音，希望不能给你幸福，也能给你一点温暖。看完这个字条之后，我终于明白写爱情小说不是需要一个好的点子，而是需要知道什么是爱情。我开始想落笔写我的小说了。 喂，姚玲，你做咩啊？喂，搵人嚟！喂喂，姚玲晕咗，英姐，英姐，攞药油同埋毛巾嚟俾佢。 唔该。 系。 姚玲啊。 嗯。 听佢哋讲，你嗰日唔舒服，晕咗。 啊，系啊。嗰日翻风啊嘛，我感染咗啲风寒啊嘛，我个底子本身又已经系差噶啦，咁一唔小心，唔好讲我啦，你嘅丝绸点啊？ 哦， 我照你嘅吩咐去做啊。哇，真係落得半天啊，睇住喺镜前面佢我攞多支，真係好开心啊。我諗住呢攞全店最靓嗰匹丝绸，即係我百一十几年前喺波斯攞返嚟嘅镇店之宝，做件旗袍送俾佢，你话好唔好啊？ 咁厚嘅礼，我怕你会吓到佢喎。 我知，但係我真係按耐不住嘛。我跟你嘅方法呢，上次同你一齐拼搭布匹嘅时候，我真係有股好似热气咁喺心里面涌出嚟，明明出面翻緊风㗎嘛，但係我就浑身滚烫，天旋地转咁样，脚步都企唔稳，好似发烧咁样㗎。你明唔明嗰种感觉啊？ 我明，我点会唔明啫？ 你明？ 我嗰日晕到咪咁囉。 哦，咁你明就最好啦。我真係觉得好难受啊。如果我唔快啲将呢份仰慕嘅心表达出嚟，我諗我怕我会发疯啊。 但係咁珍贵嘅全家之宝，似乎係要去到谈婚论嫁嘅时候先至出场㗎喎。 啊，係喎、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多谢我咩啊？ 好在你提醒我咋。如果唔係我就仲係懵懵然。我应该向佢求婚啊嘛，嗬，咁一切就变得理所当然啊嘛，嗬。 唔好啊，我唔系咁嘅意思啊，你嘅礼太厚啦，咁样会弄巧反拙噶。 真系，会唔会你唔知咋？又或者俾我咁样问一问，可能俾我一击即中咧，系咪？ 你唔好咁天真啦、啊，你可唔可以尊重下爱情啊？爱情并唔系好似你咁讲咩一击即中啊，按耐不住啊。你咁样，我觉得你个人好讨厌啊。 呢一期新青年周刊啊，啱啱出咗。其实我特意系谂住攞本嚟俾你睇嘅。上次你分析嗰段啊，分析得好好啊。因为今期连载嗰个故事嘅女主角，去到最后因为真系太孤单，结果投江自尽。嗰个桥段真系几峰回路转啊！你有空闲就慢慢细阅啦。我摆度啊。我先走啦，我翻去丝绸店啦，我。 哦，再见。我谂我从来都未试过咁失礼嘅，我从来都未试过喺个陌生人前面讲出啲咁无礼嘅说话。我谂咗好耐，点解我会咁嘅？点解我会对一个陌生人做出咁错乱嘅行为嘅？原因只有一个。他在我心目中不是一个陌生人。我没有看到他放下那本新青年周刊，因为我很气愤。我不明白黄若思作为一个女性，为什么可以将故事的女主角写得那么懦弱，为什么在我们身边所有东西都那么洋化，但偏偏我们的女性还是那么守旧，还好像一条在清朝的时候已经荒废了的隧道。所以我决定要去丝绸店。丝绸店的门，听到他的声音比风铃更加悦耳，但是反而令我更加难受。我见到一个烫了一头卷曲长发、丰盈但纤巧的女子，她用最亲切的笑容向我问候。讨厌。 小姐，有什么可以帮到你啊？ 我在门口没走到入去。原来踏入铺头那步所需要的勇气是大过我由咖啡厅到走来这里的一大段路。他和他真的很合衬。他们就是那种用口形容不到，但一见就讲得出的天作之合。我呼了一口气，然后做了一件其实跟投江时。 小姐，你想找什么花样的布匹啊？做旗袍还是小外套啊？ 我是你老板黄先生的朋友，他成日去我咖啡厅那里， 讲你同佢嘅嘢俾我听嘅。 哦，有啲咁嘅事？ 佢好似好喜欢你，你知道吗？ 哦， 作为佢嘅朋友，我想帮佢问清楚，我想知道你嘅意思。等佢下次再嚟同我讲嘅时候，唔使教佢做出一啲傻事，伤害到佢嘛。 你都几保护佢噶， 朋友啊嘛。我只系想知你喜欢佢嘛？ 咁你呢？ 我估喺呢间丝绸店入面，应该系微不足道，不值一提。 喺呢间丝绸店里面，你系唔系微不足道唔重要。但系你喺你嘅咖啡厅里面，你就系佢杯咖啡。如果我话俾你听我喜欢嘅话，你会点啊？ 我话俾佢听，佢可以放胆攞呢间店嘅镇店之宝送俾你，作为你嘅结婚礼物咯。 但系点解你唔争取啊？ 我可以争取啲咩啊？我由咖啡厅行到嚟呢一度，已经系我能够做到最多嘅嘢啦。 如果你而家放弃，你呢段路唔系叫争取，系叫挣扎。 争取又好，挣扎又好，结局都一样噶啦。 你真系好似一个故事里面嘅女主角，用错咗自己嘅勇气去做一件令自己唔会后悔，但系愚蠢嘅事。 投江自尽，新青年周刊嗰个连载故事，我先唔系啲咁嘅女仔啊！我讨厌嗰个作者啊！ 我都是第一次在这么近距离听到自己的读者说讨厌自己。 蛤？你是？ 啊？姚玲，为什么你在这里 的？看怕大家都要互相介绍一下。我是黄若思，你讨厌的作家，他是我弟弟黄若琪。而你呢，就是我弟弟要逃避丝绸店工作，定时去找的提神咖啡。 你是他姐姐？咁黄先生喜欢嗰个女孩子呢？ 我弟弟话喜欢咗个咖啡店嘅女孩子，每日喺店外偷望人上班落班。佢叫我帮佢想个藉口去结识人，我叫佢何不直接开口，佢偏要编故事。 对唔住啊，根本系冇嗰个女孩子嘅，系我想认识你编出嚟。姚玲，你唔会怪我啊嘛？ 个故事是你编的？好差。照故事看，你得不到你姐姐懂得写好故事的遗传。 你呢？ 不过你给到我一个好的故事点子，写我第一个故事。 啊？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我的心。 今年耶诞节，白雪飘落黄先生送给我的领巾上面，开始了我第一个爱情故事的第一个章节。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反正长一段，我就只能去闯祸。我不管天多么高，只要有你伴着我，我的命便为你而活。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你快靠近我，一同编辑新生活。 第七集提神咖啡，声音演出：森美、郑安琪、徐子珊、杨振耀，导演编剧森美，制作阿金、阿健。当年上海嘅雪，今年香港嘅圣诞，喺今日遇上，俾你亲耳听到。 我不管天多么高，风不管地多 命便为你而活。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你快靠近我，一同建起新生活。 心之圣诞，呈现妙想真爱。